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邓丽君的这首曲子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甚至可以说是电影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其实像《甜蜜蜜》这样电影和歌曲同名的还有不少，这其中啊，大多都是两种原因。一种呢，就是像《甜蜜蜜》这样歌曲在电影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甚至呢，可能就是因为这首歌曲才有的这部电影。当然了，还有一些同名主题曲呢，是因为有了一部电影，所以才进行了命题作文，有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典的英文歌《卡萨布兰卡》，不知道这首歌曲在听的朋友们有多少人会跟着一起哼唱呢？即便是不会唱这首歌曲，但是相信你也一定听过《卡萨布兰卡》，太经典了。很多人没有看过这部影片，但是听过这首歌曲。那说到这儿啊，我要提醒你一个事儿，这也是很多人包括我之前一直以来的一个误区，就是认为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卡萨布兰卡》是那部非常经典的电影的主题曲。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这首歌曲的作者贝特·希金斯，他呢是因为看到了《卡萨布兰卡》这部影片，并且他和他当时的女朋友，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都非常喜欢这部影片，于是呢他就以这部影片为题，为他的妻子写了这样的一首歌《卡萨布兰卡》，并且呢用这首歌向他的女朋友求婚，啊，最终呢两个人有情人终成眷属。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既然这首歌曲不出自《卡萨布兰卡》这部电影，那么这部电影当中有什么精彩原声呢？那接下来呢，跟你分享的就是《卡萨布兰卡》当中最经典的一段插曲《时光流逝》。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just a kiss, a sigh is just a sigh. The fundamental things apply as time goes by. And when two lovers woo, they still say I love you. On that you can rely. No matter what the future brings, as time goes by.Never out of date, hearts full of passion, jealousy and hate. Woman need man, and man must have his mate that no one can deny. It's still the same old story, a fight for love and glory, a case of do or die.As time goes by, 身居高处，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87。 翻云覆雨手，来一来去 红尘来自陈淑桦，这首歌曲呢是罗大佑为同名电影《滚滚红尘》而创作的。这部影片的剧本是三毛的遗作啊，并且呢它也是三毛唯一的剧本作品。这部拍摄于1990年的电影呢，也是早期的香港、台湾和大陆共同拍摄的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这部影片呢，在镜头、音乐以及影像方面都有一些实验性的拍摄手法。这部影片将动荡乱世的儿女私情讲述的可以说是荡气回肠，画面呢唯美又不失时代感，并且秦汉和林青霞的郎才女貌搭配也成为了荧幕当中的经典，张曼玉的配戏也十分的抢镜。那接下来要跟你分享的这首同名电影主题曲，想必也不用太多的介绍了，还是非常经典，来自刘德华和梁朝伟，《无间道》。 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有没有终点，谁能知道？在这尘世的无间道，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有没有终点，谁能知道？在这尘世的无间道，如何能离开失乐园？能留恋忘返总是情愿，要去到极乐条长路远，吃苦中苦，苦中苦亦永不间断。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快到终点才能知道，又再回到起点，从头 就是《无间道》的同名主题曲。《无间道》这部影片呢，当时呢，据说刘德华好像都不太想接，因为觉得这个剧本不是特别的好。但没想到啊，这一接不要紧呢，《无间道》居然成了一部划时代的作品。这部影片不仅拍摄的非常的讲究，并且呢，其实它是有很多的突破在里面的。比如说以前呢，香港电影当中这个卧底的形象，那就是警察卧到黑社会当中，那没有想到呢，在《无间道》当中还有一个反过来，也就是刘德华演的那个角色，就是帮派暗插到警察局当中的一个反卧底。并且呢，这部影片的结局也不拘泥于传统的大圆满式的结局，而是以陈焕仁，也就是梁朝伟饰演的那个角色悲情的殉职而告终。

到的这首非常熟悉的歌曲来自刘若英，后来。那说起刘若英这个名字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歌手很会唱，确实她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但其实呢，刘若英她出道是以演员的身份出道的。1995年她以剧情片《我的美丽与忧愁》被大家所认识，同年呢又作为爱情片《少女小鱼》当中的女主角被大家所熟知。于是呢，她又趁热打铁，把两部影片合到了一起，出了一个专辑，叫做《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开始涉足音乐领域。现在我们再提起刘若英这个名字，除了歌手和演员之外，很多人还会在后面加上一个导演。就在今年，刘若英执导的电影《后来的我们》与大家见面了。这部影片呢，可谓是票房口碑双丰收，由井柏然和周冬雨主演。《后来的我们》讲的是一个爱情的故事，是关于一对漂泊异乡的年轻人。十年前，井柏然饰演的建青和周冬雨饰演的小小偶然地相识在归乡过年的火车上，两个人怀揣着同样的梦想，一起在北京打拼，并且呢，开始了一段相聚又相离的感情之路。十年之后，建青和小小在飞机上再次偶然重逢，似乎是命运在跟他们开一个玩笑。在一次次的偶然下，平行线交叉再平行，故事始终都有然后。刘若英在执导这部影片的时候，很多的灵感都来自于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后来》。然而这部影片的主题曲并不是《后来》，而是由五月天演唱的《后来的我们》。 他们说你的心似乎却愈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开心啊，或是心痛啊，然后呢，其实过的日子也还可以呢，除了回忆思念某些时刻，庆幸还有眼泪冲淡苦涩。而那些昨日依然缤纷着，他们都有我细心收藏着。也许你还记得，也许你都忘了，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亲爱的，回忆我们共同走过的曲折，是那些带我们来到了这一刻。让珍贵的人生有失有得，的幸福把遗憾抱着，就这么朝着未来前进了。有再多的不舍，也要狠心割舍，别回头看我。亲爱的，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精彩着。带着泪水中能看到你真的

灌溉。 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 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 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是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栀子花开呀开， 听到的歌曲由何炅和王诗龄共同演唱的《栀子花开》，就好像刘若英以后来为灵感指导了后来的我们，《栀子花开》呢，也是何炅以自己曾经唱过的这首《栀子花开》为灵感而导演了一部青春主题的影片。这部影片由李易峰和张慧雯领衔主演，他们两个饰演了大学校园里的一对让人羡慕的情侣。李易峰饰演的角色是校内闻名的栀子花乐队的主唱，而张慧雯饰演的角色怀揣着舞蹈梦想，并且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而就在梦想似乎触手可及的时候，现实当中却遇到了很多的障碍。这几年国产的青春主题的影片有很多，其中呢不乏一些歌曲和电影都获得了大家认可的作品，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王菲演唱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匆匆那年》。 起来又太讨厌，相爱那年 活该匆匆，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只是分手的前言。不怪那天太冷，泪滴水成冰，春风也一样被吹进凝固的照片。 来自王菲《匆匆那年》，这是张一白执导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这部影片呢，可以说是唤醒了很多人的记忆。影片讲的是彭于晏饰演的陈寻偶然回想起了自己的初恋，也就是倪妮饰演的方茴，两个人在高中的校园里相识，他们体验了人生当中第一次的怦然心动，从此也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羁绊。从高中到大学的青春岁月，从千禧年到非典肆虐年代的记忆，他们的情感萌动升华，但最终无奈的结束。这部影片演出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王菲的歌曲也唱进了很多人的心里。这部影片的原声带由梁翘柏亲手操刀，为我们贡献了很多好听的音乐。那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音乐呢，就是来自梁翘柏为《匆匆那年》创作的原声带当中的《我们到底怎么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五十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